想在你面前出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后们，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黑天天打冷战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脂哥是今晚有戏解忧愁。各位好，我是于浩。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刚才说同步并机直播啊，没有，这是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啊，每天18:45准时为您播出的今晚有戏啊。我们怎么了？我们的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啊，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就能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你乐什么呢，胖子？ 对，同时大家可以特别高兴的告诉你们，可以通过手机 app 和Fun Life 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厉害了。 并且参与互动，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 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所有人。那个暖的， 好，来， 呦呵呵， 谢谢， 好着不？ 好着不可不成。来吧，今天老朋友到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老姐，不是 老几位， 分别是谁呢？ 想不起来了。 这个、播音员、录音导演。小曾老师，欢迎小曾老师。 我们的神仙姐姐， 谢谢。 谁能看出来她50了？ 哪里啊，明明80了，好吗？ 别闹，那是奶奶啊！青年相声演员王子欣，欢迎子欣。 主持人好，大家好。 这个今天邀请二位来，主要是看最后一趴啊，今晚戏中戏的。咱们今儿唯独这子欣最爱的一个电视剧哈， 我爱我家， 和他同岁的一部剧。 对。 上次来演的是这个 富明老人， 对 啊，有人挑战我了 啊，是呢，人演的可像样了，我跟你说几次都要把我们逗喷了， 是吧？ 要笑场了，真是要把我们逗 太棒了。因为我和子欣我俩上回聊哈，他说这个就是给他为什么这么大的感触。首先来说，他刚生下来肯定看不了，一定看重播， 对 吧？93年嘛，是吧？ 废话啊， 是。然后 说的很有道理，对。 然后呢，他说为什么能够吸引他，就是因为 为什么 人设呀什么的还是一样。 对， 你们家 跟我当时那个家里的环境就是特别一样，而且这个剧它道具做的就是很细节的东西做的都特别好，比如说喝凉水那个水炸呀，包括厨房里电冰箱啊，都跟家里的一样，一模一样，所以很强的代入感， 特亲切。 对， 可能证明一个问题，你是几岁开始看电视？一般几岁能看懂？5-6岁？ 我神童嘛，我看 说了10岁 才看， 没有，小时候看电视看多了影响智商， 就现在就这样了。 这好的影响和坏的影响不好说， 对，反正影响， 反正影响了。 对， 但是最起码证明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家的发展还是稍微有点慢。因为你5-6年之后就在那里 了，怎么那么 生存环境啊？他不一定非得是啊。 对，这个今天咱们来这段，他是这样的：贾日新呢决定认真的找女朋友结婚，可是呢对门这个门当户对的这个青梅竹马的艳红，就蔡明演的，特别不乐意，过来给搅和。每次他带新女朋友回来，艳红准是使劲的给捣乱，那么闹得志新每次交女朋友时候特别失败哈。一会儿这个戏到底怎么演，特别有感情经历，特别有人生阅历的小曾老师， 对，就是80多岁的， 好吧，来进入到今天的每日网剧榜单。第一部剧叫什么来着，王哥？ 第一部剧啊，叫做《秦时丽人明月心》啊。 一不小心就能读对这个文章 啊？对呀、 题目名， 它原来叫《丽姬传》嘛，在前期宣传的时候啊，现在的播放平台呢是优酷，单日播放量5858万哈，有零有整的。这个该片讲述的是 依着你呢， 公孙丽哈，打小就和两位师兄跟随爷爷习武，偶遇少年嬴政遭人欺负，这个少女出手就把英雄给救了。嬴政呢对这位妙龄少女是念念不忘，而战国纷乱，公孙丽和二师兄谈恋爱了，俩人因为战争离开家乡相依为命，而二师兄因为保护公孙丽中毒受伤，为了换解药，公孙丽进宫嫁给了嬴政成为丽姬，却发现呀怀孕了。嬴政呢替丽姬瞒下了孩子不是嬴政这件事儿哈， 谎称说孩子是自己的。等这个小孩出生之后呢，嬴政对他是视如己出，立即深受感动啊，嬴政喜当爹。大师兄韩深进宫营救，得知真相之后，为了保护立即和孩子，潜伏宫中做侍卫。立即在和嬴政相处过程当中发现这个冷血男人细腻温柔不为人知的一面，哎呀好感动，不知不觉就爱上了他。最新一集的剧情呢，说公孙丽和大师兄啊一路是有惊无险逃出了皇宫。出宫之后，公孙丽见到了心心念念的二师兄荆轲，而这个时候的荆轲呀已经不是当年的荆轲了，已经是不修边幅惨不忍睹。公孙丽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忍着心里巨大的不舍告诉荆轲，我已经为嬴政生下了一个孩子。公孙丽擅自离宫的事儿，很多人都知道。嬴政哪怕不想伤害公孙丽，也得做做样子啊！不出所料，楚夫人正想借这事儿打击公孙丽呢。 哇塞，这么复杂的一个剧， 授人以柄。 谁有谁看过吗？ 没有。 来看下一个。 好， 第二部给您推剧的网推荐的网剧 的网剧 啊，网推剧的网剧。 好嘴， 是不是？ 五十五十五十五十啊！ 这么扣得赔，我算了，我可能到量了，今天不能再说话了。第二部剧叫做《轩辕剑之汉之云》啊，播放平台在爱奇艺，单日播放量1654万。最近好多网剧都是破千万级的哈。故事讲的是呢，远古的皇帝战败了群魔，战斗当中，阵列成两截的宝剑化为剑气，剑气又变为朝云和暮云。彼时呢，人间一对朝云暮云兄弟诞生，却因为战乱自幼失散。成年之后，朝云是飞羽军勇士，暮云呢则是铜雀军勇士，双方各为其主，是互不知情。铜雀军将将领淳于越暴虐无道，滥杀无辜，时常的这个侵略。飞羽军呢就为了保境安民，与铜雀军常有征战。这哥俩朝云和暮云也在战场上是刀兵相见。待到朝云逐渐的知晓真相之后，努力在兄弟亲情的感召之下要救暮云于危难之中。最终呢，兄弟同心联手打败了暴虐的淳于越，飞羽啊还有铜雀化剑为犁，消灭了战火，保一方黎民的平安。剑的传说是绵延永恒。 我能说最新一集的剧情吗？ 您说。 最新一集的剧情是渔女在长街上看到了胡秋，想起胡秋曾经说过，如果自己再回到这儿，一定会把他永远留在这儿的。于是众人商量之后呢，决定还是要抓住顾炎来把他给带走。顾炎来逼问出口所在，然后这个恒爱和强吴呢就闯入了顾炎府，发现了他用来收敛人性的琉璃盏，就把他给带走了。渔女呢故意在顾炎的面前现身并出言恫吓，果然使他暴露出了回到现实世界的通道所在。而就在这一瞬间，他也明白了胡秋的真实心意。 你来说这段的目的是 就想说说话。 好，下一段演你来。 来，下一段是你的。 他不扣嘉宾的钱。 半天，我今天那个还没有到说话的那个 量， 对，你的量到了，我帮你。 太棒。 嗯， 来姐你说。 我们再来看第三部剧啊，是来自爱奇艺，这个点击量是20万是吗？叫《重生恋人之不悔情》。 笑的20万不少呢。 啊，刚才不是都几千万吗？ 哦、对。 啊、 就是， 好吧。 有可能他 也许他刚刚 低估的。 哦 ，OK， 那这部剧呢是由李梦瑶、刘亦丹、宋听云、罗丽娜等众多影星主演，一个都不认识。故事讲述了远古混沌初开，分真和秒真两位诸神因为一段情缘而引发了世间的异常感情纠葛。为了验证真情，这个分真呢就被罚下界，来化身凡人邱泽。还有一个影星好像叫邱泽，还是唱歌的。而秒真的一滴眼泪呢，就化作了一枚传世的戒指，挺帅的，成为了他和分真和神界之主之间的爱情赌约。那化为凡人的邱泽呢，与自己深爱的女友叫孙婉如，欲成为一对让人羡慕的年轻夫妻。可是呢，他们却被一场离奇的车祸阻隔了整整20年。 哎呦，时间跨度还是蛮久的啊。 是，这就是你看他跟我们说，我们仨就接不上这个。 人没想让你接好吗？ 电影明星就是真叫我邱泽，应该是70年代的当红小生是吧？ 邱泽是唐嫣的前男友，人家 对呀，人家可帅了， 他是70年代的， 我得说知道啊，不然 又被比。 原来这里头只有你一个， 我是最老 60年代的。 来吧，咱们来推荐网大，网大第一部叫什么？ 《废柴英雄联盟》。播放平台是什么？ 咱俩就互相这么问着说，你猜第二行的第三个字是什么？ 播放平台爱奇艺啊，单日播放量122万啊， 多少的？ 影片讲述了什么？影片讲述了废柴宅男林英雄被同学捉弄，在一场奇遇当中啊，父亲超人遗传的超能力在他体内觉醒。嗯、为了追回女朋友曼曼，这个林英雄啊，从弱小的废柴转变成了维护正义的超人，并且在超能力者队友夏林、阿达和好朋友孟少阳的合力帮助之下，一起战胜了依靠超能力基因谋利的异能反派。 嗯， 而影片的豪华明星阵容也是在预告片当中可见一斑啊，不仅有台湾的综艺歌吴宗宪、实力派演员连凯、万国鹏，还有台湾宅男女神夏雨欣、偶像艺人曹天凯、梁以晨等年轻偶像演员。 哦，这样一部剧还哎，现在好像最近的推荐的几部网大这个阵容都挺强大的， 是的， 之前那个王小丽什么也在演，但是播放量都不是特别多，也可能是因为单 被低估嘛，刚刚跟你学过的一个词、 啊、 对不 对？ 但是证明了什么？ 对对 对，证明我们制作实力越来越强大了， 对， 有这么多钱请得起这么多人、 嗯、 啊，那真是钱越来越多了， 是不是？ 以前我记得，因为你像世元他们之前来过、嗯、见过吧，啊，也是做网大的一些朋友过来聊、嗯、可能几十万就拍了一部网大了，现在几百万上千万的网大就比比皆是， 嗯， 几百万啊，以前可能现在就多数的可能还是一百多万、两百万这样， 所以现在好像好多 IP 都特别看重这个网剧这一块， 网剧和网大还是不一样、 嗯、 网 剧 现在是呈现这个喷薄之势啊， 井喷了嘛， 啊，前两天还说，对啊，就是那个和什么的他的和神他那个 和什么、啊、 在豆瓣的评分， 李现好帅啊， 高于那个权力游戏第七季了， 嗯， 哇， 而且据说河神的制作呀，包括故事情节还是很 特别牛， 很不让人失望的， 头几天都是上单日播放量上亿啊， 对，就是品质口碑齐飞的、 啊、 是没说相声强 是吧， 是 不是考虑自己可能要改行，后来发现长相 算了，转型好吧， 我先忍着吧， 你会火的， 你忍不住，嗯，你 会火 的， 会火的，你一定会火的。你上了老于的节目，你怎么能不火呢？ 这就职业生涯的污点。 老于他自己都没火，指望上老于节目火、啊。 哎，可是老于他就在下面当那个垫脚石，哎，不对， 垫 基石。 垫脚石我还是 半，不是半脚石， 绊脚石， 我是那半马索。来吧，说第二部网大，来，小东姐 啊，好。这是爱奇艺当日点击量，这个是吗？是25万。 对， 影片讲述的是什么呢？ 叫什么呀？ 啊，啥？实时档案，我刚说过了。 没有。 实时档案，爱奇艺，好吧，随便，你们年轻人说的都对。影片讲述的是什么呢？讲述的是小川呀，他有一个女朋友叫郭笑，她是艺文栏目的一个记者，她的姐姐叫郭蕊，在出游失踪之后呢，这个郭笑的状态一直就非常的不好，就被台长批评说啊，你这个节目质量不过关。 你看， 郭笑失忆的时候呢，小心啊，老于，你的节目质量不过关。郭笑失忆的时候呢，拨通了小川的电话之后呢，赶到了这个科研室、 嗯、 然后他就看到那个小川啊，一直站在手术台前发愣，嘴里不停地重复有一句话，一个叫夏燕的人说的话、嗯、叫黑村黑村。郭笑就特别奇怪，然后他就发现夏燕的手腕上呢有一个五瓣花的血印子、 嗯、 然后在夜里的时候呢，郭笑就回想起那个血印子，突然想到什么，打开手机查看郭蕊失踪之前最后一次传过来的视频，然后就注意到视频中那个郭蕊的手腕上也有跟夏燕一模一样的五瓣花血印。然后这个郭笑呢，就一边上网查看，一边呢就拨通了小川哥们儿兼自己同事摄影师郝运的电话，把这个截图给发过去了。然后这个郝运呢就连夜上网查阅，发现湘西三邪和落花洞女的传说。于是郭笑决定前往黑村探究这个夏燕遇到的灾祸是不是跟郭蕊的神秘失踪有关、 嗯、 然后呢郝运就主动报名说我要跟你一起前往， 叫实时档案、 嗯、 哎，我记得前两天你是什么时候，你最近录的那个恐怖小说多吗？ 多呀、 啊。啊， 我最近刚录了两部，就是 啊、他真的他读恐怖那玩意儿挺入耳的，可能是我听我后面 挺恐怖，挺恐怖的，挺恐怖的、 啊， 是不是啊？你听过吗？你就说挺恐怖的。 就刚才这段听着， 对，感觉 啊，这段一点都不恐怖。我们晚上播的时候不是这样，FM 87.6， 我们的有台哈，87.6文艺广播。 对，晚上他不是夜里有一个五拍嘛，是一个非常经典的， 对 对对。 我经常会在那里录片头， 对不起，没听出来， 对，录片头，是， 对，好吧，一会儿这个有其他的网大，还有我们的维度剧本，在整点之后。再和大家见面，我们稍后见。 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吾皇万岁万万岁！ 从古至今，想万岁的都死了。 就刚才你说的那句话，你整不好都能挨揍，你知道吗？ 他觉得我死。对不起，我是警察，谁知道？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好，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游戏。各位好，我是于浩。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啊。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你为什么每次介绍都是我是主持人王哥啊？为什么呢？ 我是主持人王哥，多丧啊，对不对？ 不 这么一个积极向上的节目， 为什么王哥、啊？ 我是主持人王哥啊，多么开心的一件事情啊！见到听众和观众朋友们，你不高兴吗？ 那倒是高兴，就是 我是于浩，你以为大家愿意听这样的话呀？ 没有， 是不是？ 没有，没有。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哎呀 ，FM 98.2。AM 927北京青年广播啊，每天准时为大家送上了今晚有戏。我们的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啊，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魔力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就能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同时呢，我们也会在这个我们节目的深度合作伙伴盒饭 Live 直播平台，这是手机 APP 啊，来进行视频直播，也可以参与互动。另外，我们要特别感谢 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是吗？ 玉扁， 好，行了， 天津玉扁， 没听清，来再说一遍， 我上当了， 他听，特别棒，特别棒，特别棒， 对，好， 重复一遍呢， 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大力支持，感谢， 谢谢， 谢谢，谢谢， 特别棒，特别棒，特别棒，好，今天到亮了，三次就可以了，来来来来来。咱们说了，来到最后一个环节哈，今晚戏中戏就是唯独剧本。咱们今天唯独的是这个《我爱我家》的这么一段哈，说的是贾日新决定认真的找女朋友结婚，可是对门那个青梅竹马的艳红啊，极其不乐意。每次志新带女朋友回来，艳红就使劲的捣乱，闹得志新每次交女朋友都失败，就这么一个过程。 心口难开啊！ 这个志新是谁来演的来着？ 志新 梁天 不是。 艳红， 是今儿他来演吗？ 啊， 你叫什么名字？ 王子欣， 他又介绍了一遍自己，王子欣， 特别好，特别好啊！然后 王子欣、贾志欣， 你看， 这是真是 有关系没关系？ 天降祥瑞，小心嘛，大家都是小心， 缩写都差不多， 对，他都至少押韵呢，对对对， 哎对， 总比我们有些剧 那没来今天啊，他没在外头，他平常在外头， 小心心， 来吧。导演跟我们说说说说剧呗，然后 啊，这个我也不知道这段说的是什么。哎、总之呢，大概的意思呢， 节目整段垮掉。 哎，大概的意思就是这个女的啊，她特别喜欢这男的，就是这个女的特别喜欢贾志新，就是艳红。但是呢，这个贾志新又不喜欢她。其实也许贾志新内心里喜欢她，但是贾志新不知道自己喜欢她。但是这个女的知道她喜欢贾志新，所以每次贾志新带女朋友回来，她都要想方设法的去捣乱。对对对，各种各样的去拆台。 来，子欣重复一遍刚才。你剪那段贯口， 就是是， 这个倒 拆台，拆台， 就是争风吃醋嘛。 哎，你看， 相声演员 就是打梗， 请总结以上这段 捧哏，捧的很好， 他真是个逗哏， 都得会， 他今天都得会嘛，是吧？ 今天主要您就是个哏啊，好吧。 对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都懂了吗？ 是是是，但是我就想问，我知道你录过很多关于情感类的小说哈，像这种情况下，争风吃醋它是不一样的状态，怎么拿捏？ 这三方的关系都不太一样， 哎。 好，你来说一下。 就是咱们要把握好每年的啊，你们自己揣摩一下吧。解散，解散，解散， 就自己想想吧。 对，就自己想想吧。 来分角吧。 然后这个里面的这个艳红最早的是由蔡明 演 的，对，蔡明的嗓子吧，他有点那个叉 扁， 对，他叉着有点扁，有点叉那样子说，对对对，所以他的那个就那个讨人厌的那个劲儿，我不是说蔡明讨人厌的那个劲儿 啊， 我说他演的那个角色，对，那讨人厌的劲儿。不，来来来，我们的当红 王哥是宽音大嗓啊。 可以啊， 我要演替心了是吗？ 我特别适合 有男的演男的，没有男的有爸爸演爸爸，没爸演皇上。 那你演之心是吗？ 没有，开玩笑， 不是，你可以演于浩，真的。 他演我， 怎么又多一人物了？ 那就啊，美女演 这里头的那个是那个艳红， 我觉得艳红还是您来吧。 我演芳芳和晶晶好吗？ 哎呦，我这种特别温良贤淑的特别适合演。 那您来一反串，来一反串艳红好吗？温良贤淑的您来一艳红，我反串一下我们的温良贤淑的芳芳和晶晶好吗？ 芳芳和晶晶太温良贤淑了，跟你不搭， 所以说我反串嘛。 那你演谁呢？你演谁呢？ 我演旁白啊， 正好，正好 对他演 旁白总共。 没事儿，咱还有时间。 这么好拿吗？ 咱还有时间， 见过呢。 一会儿来第二番的时候，让于浩给我们来一个， 好吗？ 艳红好吗？ 芳芳和晶晶，哎， 行，好，咱还有时间。 那就没法听了。来吧，来吧，来吧。那个，我说个开导演说开始吧，导演说开始 啊， 导演说开始。 导演开始怎么说来着？就 三二一， 走你，走你啊！好好，三二一，走你。 说有一天，贾日新带着女朋友芳芳回家。在客厅里一块看照片，这时候贾志新说话：“ 你看啊，这是当年我母亲， 嗯， 这是我父亲， 嗯， 我哥，我，这是，哎，他在这干嘛？这也不知道谁弄进去的，这是，啊对啊，你看这是我妹妹。 哎，你等会儿， 嗯， 你先把你刚才你那妹妹那照片给我先看看。 哎，这不是，这没什么好看的。 那这谁啊？ 这是我，这谁也不是，街坊同学什么关系都没有。” 不对吧，不是你过去女朋友吧？ 他就他，你也太小瞧我贾志新了吧，谁正眼瞧过他呀？又干又瘦，一脑袋黄毛，跟苞米碎的似的。知道我们当年管他叫什么吗？老玉米。 贾抗。 嗨，不，你怎么来了？这我介绍一下啊，马芳芳小姐，我朋友。这位就是就是 你刚才管他叫什么？甲亢？ 对呀， 这么说你得过甲亢，就是那大脖子病，这病遗传吧？ 没有没有没有，我从来没得过这病，这也是我们小时候他们给我瞎起的外号。这甲呢，因为我姓甲；亢呢，因为我老尿炕。我还有那么多好的外号，什么军长、老四、胡汉三，你怎么不提呀？ 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你叫胡汉三啊？我到记得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管你叫个二傻子，因为你为了争先进愣从家里要了一毛钱交老师，说是路上捡的。 那也比你真捡了一毛钱不交工买两根冰棍吃强吧，还一根奶油一根巧克力的，左一口右一口，美的你 还说呢。那巧克力的后来我不给你了吗？ 那也是我抢着嗦了一口，你没了辙才给我的。 我说你们二位等我走了以后再争不行吗？ 还是小马说的对，志新，咱俩别老回忆这些不愉快的，有温馨的呀。我们志新打小就老实，说好了呀，那是模范儿童，说白了也就是窝囊废。 哎， 在学校挨了大嘴巴都不敢哭，回回还得我给他报仇。 是吗？那你可真够有福气的呀，贾康。 哎，不对吧？初二的时候，我打架开了瓢，记不记得？为谁呀？还不是因为扒了那帮在胡同口截你，我挺身而出才挨的一砖头吗？ 您二位可真是青梅竹马呀。 甭听他的，就那么一回英雄救美人他能记一辈子。 一回？不对吧，我打上小学五年级开始。 你们俩聊吧啊。 哎，不送啊，一直到初三五号大院那帮流氓多少次要拍你啊。 哎，马芳芳已经走了 啊。啊，走了，走就走吧，没什么，可咱俩得把这事掰扯清楚啊。哎，坏了，我钱包在他那儿呢。 停， 这个地方要重新处理一下啊，作为导演 啊啊啊， 对对对， 啊， 他那个说到这儿了以后 节奏， 对对对，但是要掰扯清楚呢。我跟你说，哎呀，坏了，一摸兜， 我 钱包 还 在他 那儿 呢。 哦哦， 就追出去了。他其实有一个洞室， 打头来是吧？ 哎，不对不对， 打头 戏精附体呀，啊，你 过瘾来了吗？ 啊，对对，行，到时结了， 嗯， 好，旁白起。 哪儿就结了什么？ 开始了下一段。 这样啊，咱们稍微 这段结了是吗？ 对对，这是两段嘛。 啊，OK， 这两段他拿着。 旁白也就是开个头说一句话。 啊，那不得介绍多大作用？好，旁边我还乐憋着乐呢。 好吧，好吧。 哦，憋乐。 来来，说说戏，就是前一段刚才怎么样总结一下？ 刚才我说了嘛，就是一个是最后这个处理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啊 跑 像， 这叫说相声。 对，叫贾日新的这个动势还可以再强一点。 对对。 然后还有一个地方呢，在最前面的时候，第一页哪去了？第一页呢？啊，第一页就是那个芳芳同学。芳芳同学说，不对吧，你不是你过去的女朋友吧？你是这么处理的，其实不应该这么处理。 应该是 不对吧，这不是你过去的女朋友，就那劲儿得出来。 哦，明白了。 啊， 好嘞。 而且说他人生阅历很丰富。 是的， 对对对对对对，真的还是看过猪走路的， 见多识广啊。 是是是是， 总的来说，大家发挥的还不错。 真的吗？ 除了旁白的话有点少， 旁白有点差是吧？ 啊，对对，旁白好好再学习一下。 没走心，嗯， 对。 来来来，咱们 就一句话怎么走心呢？ 刚才其实有片段咱没听，咱听听第二个片段啊，不多，一分多钟的时间。 好。 各位，哎，杨晶晶，德才军备，品学兼优，团市委推荐学习的标兵。您的主要事迹是什么来着？ 舍身挽救过后男青年。哎呦，好，啊，你们好，哎呦，太好了啊！我们治新的强项啊，就是舍身挽救落后女青年啊。哎呦，太合适了，真合适。 晶晶，这是我大嫂。哎，这是我大哥，都是自己人啊。请 坐吧， 来坐 坐吧， 坐，来坐。 嘿， 来， 你忙活什么呀？ 坐 吧啊， 走，随意啊。 大叔好，阿姨好。 你到隔壁郑爷爷家去一趟，看艳红阿姨在没在家。不要打草惊蛇，快点！ 不用了，我刚给郑爷送晚报，燕窝阿姨没在家。 太好了，太好了！这是天助我也！ 哎呦，贾志新同志，你这是干什么？ 没事，没事，安全。更安全一些。 安全。 来，坐。 就这么一段啊， 要舍身挽救落后男女青年， 这话真是太有意思。那词儿，你说他们当时这个词儿都是怎么设计的？ 当时梁左呀什么的，这都是大咖呀。 写的 哇，上次那全国一盘棋嘛，您这笑晕我了。 太棒了， 真的是太棒了，真的太难超越了。 哎呀，快给我们说说戏吧，下回来第二个女朋友了。 哎，第二个了，杨 晶 晶，这晶晶跟芳芳的人物性格就不太一样。 哎， 晶晶 这两个女朋友的人物性格很不一样， 第一个酸点儿。 对对对， 第二个呢？ 第二个就比较耿直。 第二个他是属于那个，就是那个 标兵嘛。 对对对对对，就是 标兵怕把标兵碰了。 对对对，就是那种标兵，就一直都是好学生，好同志，哎，这样的一个人。 是。 那这个志新，于浩演一次吧。 我来不了，东元，你子欣来。 那你来晶晶吧。 我来晶晶得多恶心啊！ 那你总不能来艳红吧？ 那你来艳红吧。我来旁白吧？ 你总能来，你总得来个什么？ 我来。 你来谁？ 来，你选吧。 你来。 我来晶晶。 你来晶晶啊！ 我来不了那镜头，我感觉。 你试试呗。 你来得了， 突破一下 自 我。我看到这里头只有志新、晶晶和艳红，你挑一个吧。 您跟我说那晶晶应该怎么演？ 晶晶就是你这样特正， 品学兼优嘛， 对，看着 特 正，然后特别，就 是不是 看上去其实看上去挺正的，其实也许挺装的， 对自我要求比较高， 装的那个劲儿得有。 得再出来一些假正经。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假正经 很到位。 对， 用声这个位置呢？ 用声的位置，你那声再怎么用都那样了，所以不要在这个世界上追求了 啊！我一直以为我是个好声音的，现在找到了自己的定位，那我就懂了。波波破摔吧，来吧， 你今天好，那你继续志新， 好， 好了好， 嗯， 那 您还继续， 我来个 旁 白， 你 我来个旁白吧， 我旁回白吧， 不， 我来个旁白吧， 但是别那么哑，别那么扁啊， 行，好的， 艳红刚才演成一老太太， 好的， 好嘞，各位， 来准备啊，我这音乐下来之后就开始。三二一，走。 没过几天，志新又领了一位新女朋友回家来。到家后，还赶紧让侄女圆圆去打探艳红在不在。 诸位啊，我介绍一下，杨晶晶，德才兼备，品学兼优，团市委推荐学习标兵。哎，你主要事迹是什么来着？ 舍身挽救落后男青年。 声音再细一点， 对，再细一点。 舍 调低一点，细一点， 细一点， 舍身挽救落后男青年。 我要吐了。 好， 哎，志新，你这是干什么？ 不，你这会儿要再紧张一点。 志新，你这是干什么？你也想让我舍身挽救你一回吗？ 不，我只是为了安全，为了让我们此次会谈能够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下进行。为了让我们的爱情之舟能够顺利地行驶到幸福的彼岸， 等到那个时候，我们互相挽救也来得及。哎，小张，沏茶，圆圆，去看看艳红阿姨在不在家。在的话呀，别让她出门。 哎，我不明白。 哎，再细一点。 嗯，我 调低一点，细一点。 我不明白。 哎， 你是在提防谁呀？ 对对对，弱一点。 防防谁？我用得着防谁？我那 智心突然发现，旁边一直忙着的竟然是艳红 啊！你，我，你是怎么进来的？怎么混进来的？ 听说你今天请女朋友吃饭，我一直在里头帮厨呢。哎，这位就是杨晶晶同志吧？一直听智心念叨，夸你内外兼修，色艺双全，够我们学一辈子的。大伙儿听说你今天要来，喜讯传来，竟开言，都兴奋得一宿没合眼呐，纷纷委托我向你学习，向你致敬。 谢谢，谢谢同志们。 老玉，你这接老底战斗队又要开始战斗是不是？ 智心，这次你真的误会我了，我这次不是来给你扎针的。晶晶同学，我和小贾从4岁开始就在同一个蜜罐里泡大，对这个同志的了解的确是要比别人要深一些。鉴于你们俩从今往后要共同战斗了，我作为他的老战友有必要。 谢谢，谢谢同志们。 老玉，你这接老底战斗队又要开始战斗是不是？ 智心，这次你真的误会我了，我这次不是来给你扎针的。晶晶同学，我和小贾从4岁开始就在同一个蜜罐里泡大，对这个同志的了解的确是要比别人要深一些。鉴于你们俩从今往后要共同战斗了，我作为他的老战友有必要。 谢谢，谢谢同志们。 老玉，你这接老底战斗队又要开始战斗是不是？ 智心，这次你真的误会我了，我这次不是来给你扎针的。晶晶同学，我和小贾从4岁开始就在同一个蜜罐里泡大，对这个同志的了解的确是要比别人要深一些。鉴于你们俩从今往后要共同战斗了，我作为他的老战友有必要。这是他从小的毛病。 轻轻的 虚一点，用点虚声。 什么不堪设想啊， 真赞。 就这意思啊。 啊，对对对， 好家伙， 搞不好还要波及于你。 行了，还说不扎针呢。 把他交给你，我也该放心了。说实话，看着你们俩这么美满，这么般配，我这份高兴。智心，只要你得到了幸福，我也就幸福了。 不，我和他并不般配。大姐，其实你和他才是最般配的，你对他最了解，也最关心，这是一个女孩子的直觉告诉我的。你们两个在一起才会真正的美满，真正幸福。智心，他才是你真该爱的人，让我们还是做回朋友吧。 智心，我这回可不是我。 天哪，我这命里怎么就这么犯小人呢？ 哎，晶晶，你演的真好。 除了因为我有点跳戏之外，其他人好。 没有没有没有，你演的真好。你的那个今天于浩已经有了戏路上的突破，他已经能够轻松驾驭这类纤弱的女性形象了。 对，今天会用虚声来处理这个女性形象。 对，这要是叶鹏老师在的话， 这位大姐 还得好。 再跟我说一遍。 没有，叶鹏不是这样，叶鹏就是哇的就直接出来了。叶鹏是这样的， 叶鹏就直接使那个小嗓了是吧？嗯， 一般塑造 没有， 他塑造中年女性比较适合。 他适合中老年。 中老年，对对对对， 我说年轻了， 大奶奶呀什么的 啊，是是，然后特别泼的那种。哎，你适合年轻的，那你来两句。啊，来， 时间可以， 可以再来一次，可以再来一次， 可以可以可以。我们大不了来一半也行啊，就是艳红这个太艳红的话，这段太多了，第一段里吧。那个特别娇弱的女子， 哎，我觉得从那哪儿行，哎， 哪 就是听说你今天请女朋友来吃饭，我一直在里边帮厨呢。这位就是杨晶晶同志吧？我觉得这个、 啊、 就是艳红，咱们让子欣来一把。 哦，艳红，哦，艳红，我 看艳红不在家啊， 是吧？是吧？是吧？ 看一眼， 好啊，好啊，好啊。 然后晶晶，晶晶您来， 我来晶晶。 哎，智欣那镜头那个。小曾姐来一下， 我来不了。 你来了，来了。 我找不着。 智心 这镜头挺难拿，就是懒了吧唧的那个劲儿哈。 啊，对，就是 挂 在嘴里。 防谁哈？我用得着防谁呀？ 你把 你来，我来演一次娇弱女子吧。 来娇弱女子，是是是， 行， 更你一点好不好？来，准备啊！ 那艳红是谁呀？ 哪一段啊？ 艳红， 来，我来。 心啊， 然后 看艳红 第二段吗？ 听说你第二段的就是倒数第三篇上面，听说你今天女朋友不在家，在家吃饭，看了吗？找着吗？ 嗯，找了，没问题。 他没找着，老的没找着。 好， 什么叫老的没找着？ 小的点儿。哎，来三中抓紧时间。 第一段的还是第二段的？ 第二段的， 第二段的晶晶啊，帮厨那一段，第二段刚刚开始。 哦、看见了，看见了。 来，准备三、两、幺，走。 听说你今天请女朋友吃饭，我一直在里边帮厨呢。这位就是杨晶晶同志吧？一直听志新念叨，夸你内外兼修，色艺双全，够我们学一辈子的。大伙听说你今天要来，喜讯传来尽开言，都兴奋得一宿没合眼呢，纷纷委托我向你学习，向你致敬。 谢谢，谢谢同志们。 老玉，你这监牢底战斗队又要开始战斗了，是不是？ 志新，这次你真的误会我了，我这次不是来给你扎针的。晶晶同志，我和小贾从4岁开始从同一个蜜罐里泡大，对这个同志了解的确比别人深一些。鉴于你们俩从今往后要共同战斗了，我作为他的老战友，有必要把他的主要优势、弱点、特征、习惯以及对手天敌向你全面的介绍一下。 我成野生动物了。 志新是个好青年，首先他厚道，我跟他从上托儿所开始，历经幼儿园、小学、中学一系列历史时期，他一直在学习上帮助我，生活上照顾我，从来没有吵过架，吵过嘴，打过架。 哎，我觉得接下来可以换，让那个，我觉得那个谁， 王哥， 对，我觉得你有那个 艳红 那 劲 儿 是吧？ 然后呢，这些这句话再 倒腾过来， 我来说， 我来说。 那行，来吧，就走。 好， 那不是因为发育晚，一直打不过你吗？ 其次是他正直。他从小爱憎分明，嫉恶如仇，从来不学歪的邪的，即使平时坐车不买票，也是为了剩下钱来教老师。记得盖抗震棚那阵，大家都往家拿木材，只有志新从来不占公家便宜。 那是学校的木头，我一根儿都没偷过。 对，他偷的都是我们家的。另外，志新他聪明热情，好学好色，优点多得数不完。你能得到他的心真是福气，每个女孩都羡慕你呀，小杨。 嗨，不至于不至于啊，不至于。 唯一是我放心不下的是，他这个人啊，生活上工作上丢三落四，过日子马马虎虎，事业心又不强，这工作起来呀、啊、哎呀要了命啊，从来不注意自己的身体。你跟他结了婚以后啊，要注意保证他的睡眠，他呀每天少于16个小时就跟病了一样。其次是饮食，早饭他只吃油条，他不喝豆浆，他喝了就胃酸，酒量不大，一见就喝，一喝就醉，一醉就吐，一吐就睡。对了，还有一条重要的规律你可千万记住了呀，小杨，这是他从小的毛病，睡觉前千万不能多喝水，否则不开设想呀。 好看，哎呦我天，自己一个 入戏了， 这个戏加的 怎么样？ 节奏导演会满意吗？ 哎呀，特别满意。 啊、 我觉得那个，我觉得这个艳红于浩不演一下，真的是 我到点了。 哎，好嘞， 来演、啊，完全到点了。 还有5秒钟啊！感谢各位锁定 FM98.2 FM927收听收看《今晚有戏》，感谢天津玉扁国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小尊，感谢子欣的精彩表现，感谢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明晚6点45分，咱们再见。 拜拜。 可躲过去了。 我是王哥。你是谁呀、啊？你是于浩。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火狐点秋香》，这些不报要扣钱的， 是吧？好。